电话95081。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30位，仍然空空如也。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 第29位，张栋梁，最好的快要发生， 最好的快要发生。 第28位，陈嘉桦，忠于爱情。 终于明白遇见你 第27位，方博生，漩涡。第26位，满江记。第25位，赵传，逆风飞行。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他曾经死去。 第24位，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第23位，古巨基，不老男孩。 多少年之后，一个人许久，才知道什么是愁。 第22位，张碧晨，听雪。 看看细雪没入无情的岁月。 第21位，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的广播，为各位带来2个小时的中歌榜啊！小长假回来之后，我们开始上班上学了，大家玩得还开心吗？今天呢，第一个小时是带来一周音乐大事记，在过去某年的这个星期里所发表的一些精彩的唱片啊。去年的四月份的最后一天呢，朴树带来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猎户星座》。除了朴树，我想很少很少再有人能够让歌迷为了一张专辑等上十几年的时间，也很少会有歌手能够让关于一张专辑的消息在3年的时间里不断的保持悬念啊。我们来听一下这张唱片里面最早发表的歌曲，叫《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 想你想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 2014年7月份的朴树为电影《后会无期》所创作的这首主题曲叫《平凡之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于他新专辑的消息呢，就是不绝于耳的。直到2017年4月30号，《猎户星座》发表。从26岁我去2000年，30岁的生如夏花，44岁的猎户星座，这是时间与才华之间化学反应的结果。2010年4月30号，中冠线南下这个专线发表。那么罗大佑诠释了摇滚不老的握手，张震岳玩世不恭的爱欲浮世绘，还有李宗盛唱尽了人生悲欢的给自己的歌。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二首歌曲，这是周华健的《有光》啊。古典唯美惆怅。另外呢，周华健的新歌为国产的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所创作的主题曲《流浪的终点》，本周 Top 40里排的第13。稍后还有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呀，别错过，中歌榜正在直播。 我明白你的从容，是致命也是真勇，生命破绽自己缝，笑对命运的捉弄，你点醒我，刹那我懂。负了你不计不求，如常人相思相逢，你要的不是缘红，你不求谁人来宠，其实你每步都重。有光在你心田里播种，解释了你的遭遇为何不同。有光眼里

尽管这张唱片在企划概念上没有达到陈奕迅的要求，所以才有了认了吧的这个名字，但好在之前的 What's Going On 呢，粤语专辑的高素质让其中八首从粤语改编过来的普通话歌曲首首精彩，其中就有富士山下的普通话的版本爱情转移啊。另外同样在07年的4月30号王啸坤啊，现在他已经转战做了电影的导演了哈。王啸坤推出了首张的同名专辑，作为一名刚刚出道的选秀冠军，他所表现出来音乐上的成熟以及硬朗与柔情并重的音乐才华，当时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凭借这张专辑，王啸坤也获得了中歌榜当年的年度最佳创作新人大奖。接着下来这首歌来自他以前的乐队啊，也来自他上学的第二故乡河北秦皇岛，我们来听王啸坤的《秦马岛的海》。 嘿，苍凉的现状，和野心一样，被我们隐藏。看，背上多困难，我只想自然，不需要悲观。我等待那是超越忧郁的蓝，是属于秦马岛的海，我听见那里的狂 来中国歌曲排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是顺子唱给最爱外婆的一首叫做月光的歌曲，收录在2001年5月1号发表签约 EMI 之后的第一张专辑 And the music there。 这张专辑加进了很多他童年的印记，比如说写给外婆的这首月光，翻唱的南泥湾，还有自己小的时候的童谣录音等等，对于顺子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首歌。 夜的声音静静地沾满尘埃，月光洒下来，想起你的离开，带着值得我等待。 得像个小孩，月光洒下来，想起你将回来，思念 第二十位，矜持，怕冷。第十九位，李佳薇，《Hey Baby》，你是我的。第十八位，李晓东，《我心常自在》。 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 第十七位，力热巴，毛不易，浴火成诗。 为我心心念念几个字，千千人不知。 第十六位，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爱的路。第十五位，小宋佳，Her。第十四位，郁可唯，无由。 这般滋味，这般愁。 第十三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在山月里唱美丽的歌。 第十二位，常石磊，遇见你。 天天向上，好好学习，掏空身体没脾气。 第十一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二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夜间本市天气逐渐转晴，等到明天白天天空晴朗，而且大部分时间刮着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清新，气温平稳，天气舒适宜人，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只是明天的空气更加干燥，请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周六上午9点半，讲座《你我记忆中的来金宇轩》将在首图 A 座一层多功能厅举办。来金宇轩是北京著名的茶社之一，上世纪20-30年代，中山公园来金宇轩茶座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茶座，其建成不到5-6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京城文化圈重要活动的一个首选之处。北京中山公园管理处研究室主任盖建忠将带领读者一起回忆来金宇轩走过百余年的历史，共同感受民国文化阵地的独特魅力。讲座《西游记》中81难的寓意与想象将于本周六下午2点在首图 A 座二层报告厅举办。《西游记》81难当中有多少神奇瑰丽、自由天真的想象，又蕴含着怎样丰富深刻的寓意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永强将通过对81难的解读，通过表面的降妖伏魔的热闹，揭示《西游记》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化价值和人生哲理。故宫文创产品俏格格即将恢复销售。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截止到目前，故宫研发的文创产品已经超过了10000种。故宫同时还开展的大量对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教育活动，比如故宫学院、故宫知识讲堂，把故宫文化带到偏远地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嗨，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这个时段我们从5月3号开始，首先出场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 vocal 呢，就是高冷的这个代名词啊。2001年的5月3号，杨乃文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应该》，这是他在魔岩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在此之后，他也有了长达5年的空窗期。空窗期，空窗期这个名字好像不太合适啊。我们来听一下专辑同名主打。 今天我们都变感动，到时候 永远都要在一起，天南地北我陪你，雪花纷飞，天多美丽，许愿和你不分离，永远都要在一起，上山下海我陪你，彩虹无敌，天堂美景，我要做你的唯一。终于来临，闭上眼睛，旋转舞台，我随着 上古灵精怪的许哲佩在2007年的5月3号推出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许愿盒》，里面用了两首名字非常相近的歌一头一尾来呼应一下，也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情绪。开篇的永远在一起就像童话一样的绚烂啊，那么这首叫做《永远在一起了》，却是那种唯美而忧伤的感觉。接下来转换一下情绪吧。2013年5月3号，当时很久没有发片的哈林庾澄庆推出了全新的录音室的专辑《关不掉的月光》。同名主打呢是他一贯的柔情啊。而作为当时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他也和他的徒弟吴莫愁合作了一首歌。我要给你。 爱甚至心还在跳，跟着节奏摇，谁需要温度，谁让它燃烧。狮子座的光闪到你发慌，别人说我疯癫，我说那是巅峰。眼中你出现像一道闪电，没人懂的语言只有我了解，拜托地心引力你就是唯一，满天都是星星，我一眼看到看到你。 起来忘却不爱的力量。你想喊的梦梦梦一起寻找快乐的元素，一起再大也不变数，算是时间某一刻一起寻找酷，我们一起去流浪不远昂，奔向游乐场的方向，抛开所有的烦恼，唯有你记住你是唯一的心思，有着能量。你想喊的梦梦梦一起寻找快乐的元素，一起再大也不认输，就算是时间某一刻 开始想念春天，春天的阳光有点不够强烈，期待夏天海岸线。我们是不交接的两天，今天和明天，如果注定落在两极之间，距离更远，即使站着面对 立夏是这个星期的星期六，5月5号，2018年的夏天马上就要到了。事实上这几天我们都开始穿 T 恤了， 我们听到这是锦绣二重唱《爱到夏天》，收录在11年前2007年5月4号的《20年后的幸福》。嘿，你好，我是麒麟，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中歌榜今天第一个小时一周音乐大事记啊。下面这张专辑来自1年前啊，去年的5月5号，李宇春推出了《在吗》这张专辑，精选了他过去演唱会当中的一些翻唱曲目，走进录音室再次来诠释，给所有歌迷一个更加完美的版本啊。我们接下来来听他翻唱赵雷的这首歌《南方姑娘》。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在回眸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 第20位，矜持，怕冷。第19位，李佳薇，Hey Baby， 你是我的。第18位，李晓东，我心常自在。 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心

又随你 又是一首 OST， 信号号是那英为目前正在上映的电影《幕后玩家》所演唱的主题曲《夜光》。这部电影呢是徐峥监制主演，关于所谓的中年危机的啊。那英的歌曲呢要表达自我反省、自我疗愈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这部电影《幕后玩家》。接下来是零点乐队啊，大叔家辣妹最新的模式呢已经持续了4年的时间呢、啊、这些年他们都非常的活跃啊。他们最近推出了2首单曲，我们来听其中一首来搭榜，是新歌3号，流行摇滚的曲风啊，唱的硬汉本色，这就是传统的零点乐队、啊、天下无敌啊， 孤独着不放弃，擦干泪再继续，痛苦着有意义，狂风中有真理，暴雨中有你的，放开手有天地，天里天有自己，是男人就该打击，何惧痛苦磨砺，都是生命的洗礼，是男人就该点点滴滴，笑看尘世间虚情假意，眼见所有孤独，忍受所有委屈，才天下无敌。站起，孤独着不放弃，擦干泪再继续，痛苦着有意义，狂风中有胜利，暴雨中有你的，放开手 体谅。 我含泪一步一停地回首凝望，我能爱是人世间最遥远的流放，但不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绑。 最近田馥甄小姐还蛮活跃的啊，这是演唱电视剧《温暖的弦》的主题曲《最暖的忧伤》啊，一听呢就是陈小霞跟姚若龙的风格，用词不算华丽，简约又不简单，有一种非常舒服跟细腻的感觉，而且很 happy 哈。那之前两个人为田馥甄写过《魔鬼中的天使》《看淡》等等作品，小幸运火了之后呢，田馥甄在 OST 里面频频出手啊。最近他为刘若英导演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演唱的插曲《爱了很久的朋友》，稳住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9的位置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带来的是2018年第16期中国榜 Top 40的推荐新歌有10首，新歌5号，哇，又是一首 OST 啊。好久不见，小美江美琪为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所演唱的片头曲《三明治女孩》。虽然呢现在呢小美是辣妈一枚，但声音当中仍然是带着了这个少女的气质哈、啊。这些年她基本上保持大概几年有一张唱片的速度，去年呢重新回到了 Sony Music 推出了一批《亲爱的世界》啊，这首歌也是她2018年的一首单曲哈、啊。想念小美当年的那么些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听《三明治女孩》。下半时段还有五首新歌等着和大家一见钟情。 撒着娇在微笑，给我大大的拥抱，下一秒早和幸福约好，转眼就会碰到，被忙碌包抄，像三明治的夹心馅料，我不讨炫技花去感觉，也遇上每次猜不透的所有遇见，让心去感觉，渺小的梦想一天一天又靠近一点，某个瞬间终于明白了一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把时间统统吃掉，至少还能够用力奔跑到老，让心去感觉，因为上每次猜不透的所有遇见，让心去感觉，渺小的梦想一天一天又靠近一点，让心去感觉， 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往回缩。 新歌二号，那英，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公益单曲，郭采洁为中国宫颈癌预防控制科普项目所演唱的公益单曲《这样的我》，由吴晓萱作词，草莓救星作曲。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本周十首推荐的新歌。下面这一位呢，是登上歌手引起大家关注的歌坛新秀苏诗丁，为电视剧《南方有乔木》演唱的插曲《一二三》。音乐科班加上演过音乐剧，所以他的现场演出很有感染力、爆发力，声音控制也是非常的娴熟哈。苏诗丁，一二三。 一二三，我们转身一起走，说好的是谁也不回头，看不透背后的呼吸都落寞，一个退后，一个人走。一二三，背对背的告白，谁又能理解谁的离开？爱的字眼抵不过转身的苍白，谁放不开，谁放得开？滴答滴，滴答滴，两个世界，一个人的世界。先说再见，掩不住失落的迷乱，心疼的泪看不见，挥挥手，爱情留给时间。假如不是你放开我的手，才发现我们的爱说不出口，有太多理由舍不得一人留，留下一种幸福的此刻，舍不得转身走，喧闹的世界只有我。留下一种幸福的资格。